你好，下班了。 感冒了吧？给你纸巾， 谢谢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关云长，是日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。金戈铁马，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殷昭辉特意的把自己宝剑拿出来，双手捧着，就往人家老道怀中这么一送。哎呀，道长，您也是使剑的，我也是使剑的，请道长看一看这口宝剑如何呢？只见人家这位道爷呀，眉头微微一皱。把这口宝剑接过来了。哎呀呀，这口宝剑可以说是列国时节欧冶子所铸，有大三小二。此剑乃是头一口，名为湛卢。好剑的好剑，能够切近断玉，不知道我讲的是也不是啊。像这样了，你丁兆慧就赶快别再问了。这丁兆慧啊，把自己这口宝剑接过来，一伸手插楞，又从展昭这儿啊，把展昭那口剑给拽出来了，然后双手这么一捧，道爷，您再看看这口宝剑如何呀？这不是诚心考人吗？人家这位道爷连接都不接。就用眼睛稍微这么一搭，微微一笑，哎呀，怪不得二位能够成名呢，这两口宝剑是世间罕有，这都是无价之宝啊，此剑与方才阁下那口宝剑同出一人之手，这是小型的第二口，其名巨缺，也是切近断玉的好剑呐。丁昭慧到这个时候是面红耳赤啊，考人家，人家都说上来了，自己没法下台阶了。他又一想，老道他认识剑，嘿嘿，他未准呢能够认识刀。他把这口剑还给了展昭，然后一伸手插楞，好吗？他就把呀欧阳春这口刀给拉出来了，然后双手这么一捧，道爷，您再看看这口刀又将如何呢？老道从他手里接过这口刀来这么一看，哎呀，人家是脱口而出，此刀出于后汉汉文帝曹丕所造，一共是有三口，这口刀的刀刃的刀纹好像是灵龟，其名叫做灵宝，还有一口刀好像是冰霜，起个名字叫做素质，另外有一口好三侠，起名叫做韩章，这三口刀啊又约七宝，小道我是无知乱谈，不知道施主，我讲的是对也不对呀？就这么一说，哎呀，丁兆慧，北侠南侠，对这位道长啊，那真是刮目相看。北侠赶快过来打个圆场，哎呀， 道爷，您不愧是博学多知，是名不虚传呐！啊，我等佩服，佩服。尽管这么说，人家老道一回手，从后背把自己的宝剑插楞亮出来，双手这么一捧，往丁兆慧面前这么一送。丁施主，您看一看我这口宝剑又当如何呢？丁兆慧啊，都不敢伸手去接去。怎么？只见这口宝剑光滑夺目，冷气森森。哎呦，这到底是什么剑呢？他不知道啊。这可怎么办呢？那也接过来了。他呀，赶快抬头看了看北侠。那意思，欧阳哥怎么办？您认识吗？欧阳春狠狠瞪他一眼，谁让你考人家来的？不是有这么句话吗？打人一拳防人一脚。你瞅着考了半天人家，现在人家考你了。嘿，如果说智化贤弟要在这儿，甭管什么样的宝刀什么样的宝剑，他呀都能够认识。现在你问我呀，我也不知道。欧阳春冲他摇摇头，哎呦，这丁兆慧啊，这鼻子尖儿这指点冒冷汗，转过头来再一看这个展昭，展昭微微一笑，这真是好剑呐，好剑真是无价之宝。光说是好剑是无价之宝，人家道爷呢，又问了一句，难道说这口宝剑就没有出路，就没有名字不行吗？啊，还请施主您多多的赐教。这么一问，展昭看了看这位道爷，道长，您是光有一口啊，还是有两口宝剑呢？就这么一问，魏真呐，睁大了眼睛把展昭又看了看，心想，得，我碰见行家了。此剑那是雌雄二剑，这口剑它是个雄剑，名为婆湖，另外还有一把雌剑名叫紫电。不知道那口雌剑既然不在道爷的手中，不知道爷可曾见过此剑呢？呵，展昭把话这么一讲，这位道爷接过宝剑，哎，您要是说起那口雌剑紫电来，虽然说不在小道的手中，剑我倒是见过呀，不过说来话长。怎么回事呢？三个人又重新落座，老道就跟他讲起了这一口紫电宝剑。那还是当初啊，包大人到这个陈州放粮的时节，在陈州那个地方看过一次这个宝剑。也就是那天的白天，包大人铡了那个安乐侯庞玉。到了夜晚三更时分了，老道呢想亲自的到公馆里边，他什么意思呢？要看一看呐，这位铁面无私的、忠心耿耿的阴阳学士包大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忠臣。他呀，也就是来到公馆以后马上上了西房了。到了西房这么一看，他发现东房上边那有一个人，那个正房上边也有一个人。猛然间就听见正房上边那个黑影喊了这么一嗓子，好清官，随着转身就走。这位道长呢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，一直的呀把人家追到树林子里边去了。就这位头了跑的黑影唰这么一转身，问这位道长，你为什么要追我呀？跟我来吧。人家就领着他到树林子里边，这么一看，感情这是一块坟地。两个人 就坐在坟头的旁边聊起天来了。感情这位啊，嘿，他也是到这个公馆里边去观看大人的。这个人呢，说起来是绿林当中的人，人品极好，此人姓燕，名叫燕子托，也是陈州人士。他到公馆一看大人，所以喊了这么一声好清官。就是他手里边使的这口宝剑，就是那口紫电宝剑。说到这儿，展昭这么一拍大腿，哎呀，您看，说来说去呀，咱们都说到一块儿去了。跟您那么说吧，那天夜里边在东房上的那个人正是萧可，我是在东房上边暗地里边保护包大人，听见正房上边有人喊了那么一句好清官，他走了，我也瞅见西房上边那个人追下去了，不知道是谁，今天才知道原来是道爷您呐。哎，我问问您，那个名叫燕子托的这个人到现在还有没有啊？问到这儿了，这位道长叹了一口气，哎，他早就故去了。哦，那他的后人呢？哎，可惜呀，可惜，燕子托这样的英雄，他有个后人，也就是他的儿子，是个不肖之人，名叫燕飞，外号叫独影，还有个外号叫做白菊花。他就仗着这么一身的功夫，双手会打飞镖，而且这个人呢水性也挺好，在绿林当中任意胡为，到处的采花，他是个采花淫贼，而且每次作案之后呢还都要留下自己白菊花的标记。你想想他是这么一个人多么可恶呀。三个人听完老道说的话，那简直把白菊花恨的是咬牙切齿。道爷，不是我说呀，这口紫电宝剑迟早的也会归到您的手中，这是个宝物啊。有道是有德者居之，无德者失之。燕飞这样的不肖之子，那口宝剑怎么能够长时间的留在他的手中呢？一定会归到您的手中。贫道哪有那么大的福分呢？丁昭惠在旁边一听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嘿嘿，今天我们三个人呢没让这老道给考住喽，时刻不早了，行了行了，我看咱们这儿赶快的启程奔上堂走吧。对对对，老道起身把宝剑推下，这个时候那书童锦剑赶快过来给他们三个人跪下磕头。等一下，赶快把他拽起来，孩子你不必多虑啊，就在这个庙里边等着我们吧。老道吩咐小道士，你们好好的看家，告诉他们也不用再开这个庙门了。眼瞅着他们四个人呢蹭蹭蹭蹭全都越墙而出，出了庙墙了，他们一直的就往前走下去了。他们呢也就是走了刚有这么二里多地，这丁昭惠啊有点着急了。哎呦，道爷，咱们要是这么走的话，什么时候能够到到他的山寨呢？那以你之见呢，我看呢咱们干脆都站在一条线上，然后咱们一块儿起步，咱们都施展夜行术，您看怎么样啊？北侠一听，得，你又出馊主意呢，这哪是施展夜行术，分明是要跟人家比赛比赛呀、啊！按俗话说这就叫赛跑啊。嘿嘿，就你们这两下子，万一要输给人家可怎么办呢？话已经说出来了，老道也点了点头，既然这样，咱们就按着丁施主所说的，来来来，咱们站在一起。眼瞅四个人啪这么一跺脚，首先说呀， 这个丁昭惠身子猛这么一晃，再一看展昭，哎，也是这么一晃，再一瞅人家老道是微微的一晃，北侠呢连晃都不晃，啪这么一跺脚，揉揉揉揉揉揉揉，四个人就施展了夜行术了，跑出去有他妈二里多地，回头再一看，丁展二位啊已经就落在后边了。北侠信了说，你看看你看看，我不让你们跟着来吧，你们两个人非得要跟着来，结果怎么样啊？跟人家比这个夜行术，嘿嘿，你们两个人不是人家的对手，输给人家了吧？你们两个人输给人家了，我可就不能够再输给人家了。怎么三个人已经输了俩了？所以呢，北侠脚上使劲，揉揉揉揉，就在前边这么一走。这云中鹤呢，心想啊，我说什么也得赢了你，怎么追这个北侠就是追不上，离着也不远，老差那么几步远。眼瞅着北侠呀稍微的气往下这么一沉，慢了一点，他心想我一使劲就能超过去。嘿，你这刚要超啊，人脚上又要使劲了，怎么跑，哎，也就是啊差这么几步就眼瞅着追不上北侠。老道心想北侠这功夫可了不得呀，四里多地了。北侠转过头来一看，远远的已经看不见丁展二位的身影了。北侠呢特意的指着喊，哎呦哎呦，我可是实在太累了，你看我个肉大身沉的，我实在是跑不动了，道爷呀，咱们是不是在这歇息歇息呀？这老道也说着，对对对，我也是跑不动了，咱们在这儿歇息歇息吧。话是这么说啊，这老道的脚步可是一点没停，北侠也不敢停下来呀。走着走着，眼瞅这老道气喘吁吁的停住了脚步了，北侠这也才停住了脚步，就往旁边啊这个石头上边这么一坐，哎呦呦呦，真把我累坏了。这位道爷呢过来气喘吁吁的也往这儿这么一坐，道爷您的功夫确实是好，我呀在您这儿我是认输啦。老道一听，别开玩笑，哪是你认输了，这分明是我输给您啦。两个人说话搭理等了一会儿，眼瞅着丁展二位从后边气喘吁吁的全都赶过来了，也往这儿坐了会儿。老道啊抬手一往山上指，您看看啊，如果说咱们到他山寨去，要是从山这儿走倒是超劲儿，哎，可以进不少呢。如果说呢要是到他们前边那个山寨栅栏门那儿，得绕着山从那边走，您看咱们是不是登山而行啊？这北侠一听登山，赶快的把头一低，哎呀，我是最怕山了。哎，没关系，一会儿啊我给您带路，您看怎么样啊，保险错不了。哦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么着我就跟您登山过去。丁兆慧在旁边摇了摇头，这回他服气了，我们俩可不能登山，这位道长给他们指引了方向，你们二位呀就从那边，你看我指这方向，这个边山这儿，你们绕过去就能够找到他们大寨的栅栏门啊，到那儿去吧，等着我们，哎，也备不住呢，我们先到，然后我们等着你们，好不好啊？这二位啊歇了一会儿，就按着老道指引的方向起身，就从这个山边呐、这个道路绕道而行，奔往了大寨的栅栏门的那方面走下去了。老道看了看北侠，哎呀，欧阳师罗，咱们也上山吧。好好好，上山吧。眼瞅着人家云中鹤呀就往起这么一纵身蹭，嚯，窜上去足有八尺啊， 唰，脚尖这么一落，人家是连窜带跳的往这个山上走。欧阳春的在后边慢慢的往山上爬，还一再的说，你说这黑灯瞎火的，哎呦，这儿怎么连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啊？嘿呦，这山道可是太难走了，这又没有道，可怎么上山的？云中鹤心中暗想啊，哎，在平地比这个夜行树啊，虽然输给你了，哼哼，咱们俩爬山，说什么我得赢了你呀、啊？只要是爬山，我把你赢喽，我也总算把这个面子我给找回来了。一边往这个山上爬，还不时的回过头来呢，叫了叫欧阳施主，欧阳施主啊，我在这儿呢。哦，您慢着点啊，放心吧，这儿的山道可实在是太难走了。哎呦，您在外边等一等我啊。啊，行了，欧阳施主，哎，往上走几步。欧阳施主，哎，欧阳施主，喊着喊着呀，听不见声了。这位云中鹤心中暗想，十成的道路，嘿嘿，我已经啊都登上八成了。这位欧阳施主啊背不住，连那个两成他还没上来呢。特意的在这个半山空中大声呼唤，欧阳施主，欧阳施主，你在哪儿呢？欧阳施主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倒是回声啊！他这一再的喊，猛然间呢、啊，就听见他脑门的上边有人答言：“哎呦，道长，您别喊了，我在这儿呢。”啊！云中鹤抬头这么一看，嘿，离着自己好几丈远，他怎么跑头了去了？这，哎呦，道长哎，您怎么落在后边了？您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怎么来到这前边了呢？啊，要说您出这个主意呀、啊，哎，把我累的是口干舌燥。您瞧瞧，这儿正好啊有这么一个酸树，哎，上边呢有不少的干酸枣，我在这儿还摘这个酸枣吃啊，哎，倒是挺解渴的。您呢也赶快上来到这儿吃点酸枣怎么样啊？云中鹤这么一听，行了，您呢啊，我还吃山枣啊？猛然间这么想，哎呦，我上了当了，怎么久有耳闻呐、啊？这位欧阳春北侠他是夜眼呐、啊，我怎么把这个词儿给忘了？嘿，哦，这爬山和我又输给他了。赶快的噔噔噔上来了，两个人坐在这儿说了会儿话。嘿，其实啊，这欧阳春那是三宝护身呢、啊。怎么呢？第一，他是一视同仁；第二，他有宝刀；第三，他有夜眼。那么老道呢，是两宝护身，他也是一视同仁，他有宝剑，他可没有夜眼呢、啊。更何况啊，这位欧阳春在辽东当守备的时候，那有山呐、啊，为了追贼，每天都在山上来回这么跑，练就这身功夫，他是藏而不露。两个人一直来到这个山顶这儿了，欧阳春呐、啊，站在山顶上面，手搭凉棚，往下这么一看。欧阳春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，这位道长这么一听，哎呀，他是暗自吃惊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第二台开个右连杆，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。一段故事，百种感悟，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咿呀，关云长知世物，却是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 金戈铁马，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同网阵》。 云中贺卫真还有北侠欧阳春这两个人呢，同时的登上了山顶。到了山顶上边了，已经是啊三更多天了，山下边是一片漆黑呀。欧阳春手搭凉棚往下这么一看，道爷，施主，那一片黄琉璃瓦的地方是什么所在呀？就是欧阳春这么一问，云中鹤呀，当时浑身就是一震。怎么？他觉着欧阳春这个眼睛太了不起了。虽然说您是夜眼，您能够在夜中视物，也不能看得这么远呐。下边是一片漆黑，而且这么远呢，您就能够看见那一片黄琉璃瓦了。哎呀，您不仅是夜眼呐，您还是神目啊，这还了得吗？啊，施主，您要问呐，那不是别的地方，那正是熊飞的后寨。啊？欧阳春一听说什么？是他的后寨？哎呀，这分明是玉皇阁，怎么能够成为他的后寨呢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过去啊，盖房，您甭管是用砖呐、用瓦，这都是非常讲究的，那不是随便就能够乱用的。只有皇宫内院可以用这个黄色的琉璃瓦，您就是在庙里边，那也得分什么地方才能够用这个黄琉璃瓦呢？分明这是玉皇阁，那是供奉玉皇大帝的地方，上边才能够用这个黄琉璃瓦呢，这个怎么能够成为他的后宅呢？这也太不像话了，这神佛也太不敬了。云中鹤赶快的给解释一番。哎呀，施主，您有所不知，也是那熊飞呀、到我那个小观跟我去聊天去了，他的二寨主就是那位赛地鼠韩良，他呀是个浑人，他看着他的嫂子，那也就是熊飞的夫人，还有这些婆子呀、丫鬟呐，跟他们这些喽啰兵们都在前面的一块居住，明显着是男女不便。他呢就带着喽啰兵来到后边玉皇阁这个地方，就让喽啰兵把这个神像搬出来了，不仅搬出来了，还扔进了山涧，带领喽啰兵就把玉皇阁这个地方好好的打扫打扫，收拾一番，让他的嫂子带着婆子丫鬟搬到这儿，就作为他们山寨的后寨。哎，等我呀跟这个熊飞还到山上这么一瞅，这怎么能行呢？无奈一劫，神像已经让他们扔进山涧了，木已成舟了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所以直到现在还是他们的后寨。欧阳春这么一听，眉头紧皱，哎呀，这可真是大错特错，怕只怕他们将来会遭到报应的。谁说不是啊？哎，施主，这后寨住的是弟妹他们，我看咱们就别从后寨这儿进去了。哎，既然来到此处，一切都听道爷您的，您说从哪儿进去就从哪儿进去，您说怎么走就怎么走，好，您随我来。于是呢，云中鹤在前边，欧阳春在后边，两个人下山以后就顺着西边这个长墙啊往南边就走下来了。走了一段时间，云中鹤停住了脚步，告诉欧阳春，咱们就从这儿进去吧。欧阳春把头这么一点，两个人蹭蹭 就窜上墙头，在墙头上往下观看，四下无人，两人又飘升而下。云中客在前，北侠在后，就来到了啊那个聚义分赃厅的后身。眼瞅着云中客用手往上边这么一指，两人蹭蹭窜上房去，越过了屋脊，来到了前坡，两人就往房上这么一趴，伸手把住喽瓦口的前沿，两只脚这么一蹬，就找到了瓦笼，随着身子往下这么一探，是往下观看。天热，一瞅啊，那三位寨主正在这个大厅里边这儿饮酒说话呢，坐在正当中的那正是玉面猫熊威。只见他身高在70开外，一身的素缎的衣襟，面似银盆，细眉长目，鼻直口阔，倒有这么一团的正气威风。他身旁边上垂手这个人，青缎的衣襟，身高也就在6尺左右，面似姜黄，立眉圆眼，菱角口，看得出来呀、啊，他这个酒喝的可有10成了。甭问，这就是他的二寨主赛地鼠韩良。那么坐在下垂手的呢，肯定那就是过云雕彭玉。只见此人身材矮小，倒是肩宽膀厚，穿着这么一身呐、墨灰色的袍子，面似新瓦，粗眉大眼，狮子鼻，火盆口。他坐在这儿，用手指着他二哥，正说着话呢。二哥，您看您今天办的这叫什么事儿？怎么连人家的女眷您都给抢来了啊？这还像话吗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我告诉你，老三啊，你还别这么说。虽然说哥哥我今天连他的女眷我都给请来了，不假。哎，但是有一样啊，劳了兵，让我管得规规矩矩的，我把这些女眷们全都送到了后寨，交给咱们嫂子那儿去了。我什么意思呢？让嫂子看看，有那个听话的顺溜的留下来，好服侍咱们的嫂子。如果说呀，看着他们全都不顺眼，没别的，明天照样把他们全打发走，放他们下山。你这还不行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你这么做那也欠思量啊，是不是？一旦要让老道知道喽，咱们还能够活命吗？三个人呐，而正说着话呢，眼瞅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过一个喽啰兵来，急急忙忙的就进了大厅了。寨主，寨主，跟你说，那位相公爷杀没杀呢？要是没杀，可千万千万可不能动手，不能杀呀，那是恩人到了。啊，欧阳春、云中鹤两个人在房上听得特别真切呀。怎么，那位施公子怎么会成了他们的恩人了呢？书中暗表，也就是啊，熊飞根本不知道抢人的事情。那都是那位二寨主韩良办的。这个人呢，平常的时候有伺候他的喽啰兵啊，就听他手下的喽啰兵啊一再的跟他讲，哎呦，寨主爷，您看您现在已经都成了山大王了，您瞧瞧咱们山上过的这是什么日子呀？啊，您该睁开眼看一看，既然是占山为王了，咱们就应当过这个占山为王的日子呀。应该是大碗大碗的喝酒，大块大块的吃肉，而且呢论秤分斤，按斗分银。除此以外，哪个山寨王不得先喝这个人心酸辣汤？不喝这个人心酸辣汤能办出横事来吗？能够办出好买卖来吗？那怎么能够称得起是占山为王呢？平常老这么说，这韩良啊心里边呢也犯点嘀咕，也想你看咱们过这个日子啊，落下这么一个占山为寇的名字。可是呢，咱们一不借粮，二不打劫，还不杀人放火，老老实实的 有咱们这样的贼寇吗？哦，都凭着老道到时候给咱们送点用度来。哎呀，这个日子也太清楚了。这一天又正赶上他这个酒啊喝多了，带着罗罗兵下山了。怎么那么巧，正碰上师军携家带眷，又是驮车呀，又是驮轿，又是马匹，从这个山口这儿这么一过。这个韩良借着酒气把手这么一挥，来呀孩子们给我抢，呼呼啦啦的愣把这些人呢全都给抢到了山上。倒是有一样，您别看这酒喝醉了，心里这点倒是明白，女眷不准让喽啰兵们碰，赶快的吩咐凡是女眷都送到后寨去，听从嫂夫人发落。这么着就把这个女眷呢全都送到了后寨。熊飞的妻子吴氏那是善良人家的儿女呀，这么一看这位金小姐举止动作呀特别的端庄，再一看人身上的穿的衣裳肯定不是一般住家户的人家，所以赶快的问了问，说您家住哪里，姓的名谁呀？人家这位金夫人呢就如实的把自己家是怎么回事，自己的老爹爹是谁，家在哪里，啪啪啪这么一说。就是这位金夫人呢刚刚把话说完，吴氏立刻扶着人家把人家请到了上座，跪在地下是不住的磕头，口称恩人到了，我们多有不敬，您多多的恕罪。这个金氏傻了，我怎么会是你们的恩人呢？原来啊就是这个玉面猫熊威，他是干哪一行的呢？他是干镖行的，是专门与保镖为生。你想保镖哪儿都去呀，而且押送的这些东西什么样的东西都有。有一次跟他的同伙发生了口角，两个人吵起来了。其实说起来呢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那趟镖也就是有点丝绸啊还有不少的茶叶从南方往北方呢这儿送，就怕一路上遭到抢劫。等到住店的时候了，他那个同伙呀老抓人家这个茶叶喝，这不是小事儿吗？但是熊威这个人就看不过去，你看咱们是保镖的，是要把人这些货物安全的送到目的地，咱们挣的是这个钱，干的是这个行业，如果说咱们保什么镖就随便拿人的东西，这不等同于监守自盗吗？怎么能够干这样昧心的事儿呢？他那个同伙把嘴一撇瞪他一眼，嘿嘿，你是干这行的吗？啊，过手三分贼呀，这不是别的东西，如果说咱们保的是金银财宝，这也有情可原，拿了以后过去人家一看分量不对了会找咱们。这茶叶多点少点的算什么呀，你何必这么较真呢？熊威一再跟他讲，干哪行啊有哪行的规矩，怎么不能破了咱们保镖的规矩。两个人是越说越僵，那个人说出话来更不好听了，照你这样啊不客气讲你就不配当保镖的。熊威一怒之下把脚一跺，气行不坐，打这儿开始我再不挣这份钱了，我呀不干保镖这一行了。所以呢这么一来家里边这个日子比以前就显得紧备多了。有意思呢他又奔往这个兰陵府地面去，他呀带的盘缠也不多，万没想到病在人的客店里边了。您想想啊，又得找大夫又得抓药，在店里边住的日子一长，这个盘缠钱呢用光了。那个开店的自然三天两头的找他，您得给我们店钱呢，要不然在我们这住着这算怎么回事啊，都像您这样我们可管不起。但是啊英雄在外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，一文钱难倒英雄汉，没钱怎么办？也是那个店小二给他出了个主意， 说您过去不是保镖的吗？肯定您那个武艺也错不了。这么着吧，您呢就在我们附近找块地方，您可以卖卖艺呀、啊、这也不是丢人，没偷人没抢人，凭着自己的本事挣点钱，不但能还了我们的电饭钱，而且呢您自己也宽着宽着。您看您现在这身啊穿的多破呀，这也不像话呀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到这个时候了，熊威这么一想也只好如此了。于是到了第二天，他呀就到外边画了这么一个场子，就练开了，又练拳呢、啊、又练刀啊，还真别说，还真有人给钱。哎，熊威一想，这也是一条生路啊，凭着自己的本事吃饭，这多好啊。在这儿一连呢又练了这么十几天，嘿，看他练把式的人呢还是越来越多，纷纷相赠，不仅把这个电饭钱还了，而且呢自己也换上新衣裳了。这一天呢正练着呢，从这个人群外边进来这么一个人，撇着嘴瞪着眼，哪来的？就上我们这练来了。哦，到地方就挣钱，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的地盘啊。熊威这么一问，感情这个人呢就是地头蛇敏福，凡是练把式的都得给他提成。熊威一想到此地，咱也别破坏人的规矩，这么着，我给您提两成怎么样啊？要说两成的钱呢已经不少了，过了三四天这位又来了，两成不成，咱们呢得对半分。还不单今天的钱对半分，就是你以前自打你在这儿练把式那天起，那个钱呢还得都给我补上。熊威一想，你太欺负人了，没有这样的。两人呢越说越僵，动起手来了。熊威也是一怒之下三拳两脚就把这个敏福给打死了。这一下可就乱了，惊动了地方，地方呢立刻又带了一个捕快头，用锁链的嘎灯就把这熊威锁起来了，就要往这个衙门里边带。正赶上呢这个兰陵府的知府施昌，也就是这个施俊的父亲施的老爷，卸任准备要还乡，来到街上随便看一看，一碰见这不是那个王头捕快头吗？他锁这个人，看着这个人不像恶人呢、啊、把手一摆拦下了，问了问这怎么回事啊。这捕快头说，您看他打死人命了，这件事情必须得清官。又问了问这个熊威到底怎么回事啊，熊威就把自己如何的困在殿房之内，怎么样在这练把式，他怎么样过来提成，还有跟我对半分，连以前的都要拿走，您说这不是欺负人吗？一怒之下我失手了，把人给打死了。哦，这位施大老爷听到这儿啊，冲着那位捕快头点了点手，叫过来了，跟他耳语一番，然后又让旁边的家人给了不少的银两。这个捕快头呢就把这个熊威啊先押解到监狱，把监狱里边也全都打点好了。半夜三更时分，捕快头来到监狱告诉熊威，你知道今天你碰见的是谁吗？不知道啊，那是将要卸任的施昌施的老爷，人家给了银子了，恰好你这个案子还没往上报呢啊，施的老爷吩咐下来，我们不看着你，你借着这机会赶快逃跑。另外施的老爷呢还赠送你十两纹银，记住喽，远走高飞，可不能够再待在这个地方了。这个熊威这么一听，哎呦，施的老爷的恩情我永远记在心中，知恩不报非君子，有当一日我一定要报答施大老爷的恩情。就这么回事，他跑出来了，回到家中也不敢久待呀，带着自己妻子往外跑，又碰见了韩良跟彭玉 这哥俩拜了把兄弟，这才来到山上。到了山上以后遇见老道了，道士告诉他说，不准借粮，不准杀人放火，不准抢人夺财，一切用度都由老道供给，这是过去的事情了。您想想啊，他的妻子吴氏一听这是恩人到了，赶快告诉婆子，婆子出来又把这些话告诉了喽啰兵。喽啰兵来到大厅之后，把这些话叭叭叭这么一讲，啊，兄威这么一听，这很了得呀，这是我的恩公到了，赶快起身往外走，问喽啰兵把那位公子爷绑在什么地儿，就在外边那个大柱子上面呢，赶快过来呀。兄威给人送了绑绳，一看旁边放了有盆还有尖刀，再晚一会儿啊就要破釜挖心了。兄威跪在地下邦邦磕头，不知恩公驾到，我有失远迎啊，恩公您受惊了，您恕罪吧，邦邦邦一劲磕响头。这位师公子都觉得奇怪，这是从何谈起呀，赶快的把人家让到大厅。韩良、彭玉两个人也过来了，一再的磕头，恩公恩公您多多恕罪吧，我绝对不知道，要知道您打死我我也不敢呐。哎，到这时节了，您让人家师俊说什么呀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那、这个熊威啊就把以往的事情跟师俊这么一讲，所以您是我的恩公哦。师俊赶快的又把劫他那个韩良给搀扶起来了，你也起来吧，如果要不是你今天把我带到山上，我们大家怎么能够在此处相逢呢？我问一问你，我那个女眷啊，您放心吧，女眷全都送到后宅，由我嫂子那儿精心照料着呢，您但放宽心。熊威一声令下，来人呐，重新摆下酒席与我恩公压惊。一会儿的功夫酒席全都摆好了，当然师俊坐在首位，他们三个人在旁边相陪，推杯换盏，这正喝着呢，就看见喽啰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进厅来。哎呦，寨主寨主，大事不好了，外边来了不少的人，已经杀死咱们三个弟兄的了，您快去看看去吧。啊，您再看这个赛地鼠韩良啊，虽然说喝多了怎么站起来了，大哥这事儿交给我，我下去。那个熊飞呀、啊、赶快把他拽住，行了二弟，你喝的够多的了，你下去，哥哥我怎么放心呢。彭玉站起来了，不然的话哥哥我去一趟，三弟你要多加小心，您放心吧。彭玉手持钢刀就带领着喽啰兵啷啷啷啷啷啷一阵锣响啊，来到了寨门外边。他那么一看，啊，把他吓得呀是魂飞魄散。 听众朋友，由田战义播讲的评书《大破铜网阵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前方的风吹多远，繁星满天陪伴我，追随着你的脚步多少年，晨昏露霜在交错，苦乐聚散都经过，我们并肩去探索，挑战那未知的风波，不寂寞。

可是听着听着，好像到了边关，古代唐朝边塞诗人笔下胡琴、琵琶与羌笛的边关，只是自己去的却是南疆，岛云蒸大海，岗气接丛林。他又想起父亲贾政平时的教诲，凡是侯门的功夫都是一代不如一代，这是因为养尊处优的缘故。我们祖上呢，也是一刀一枪打出来的世袭五印之家，如今太平盛世，祖宗的业绩，而孙们只当故事听，谁还能下苦功啊，盘弓射箭的。上次父亲听说甄大哥那边练射箭，就叫我和怀兄弟狼儿过去练练。练习没有三天就开始耍钱酗酒，这帮败家子儿。如今三妹妹远嫁，不管怎么地，是奉旨出嫁，学了王昭君，文成公主。我这趟南疆之行，也要领略那汉官烽火之地，海域悲家之声啊，看一看这天下有多大，也不枉白来一世。想到这儿，他心情开阔多了，有时还劝探春压下宝玉送亲不提，再说京城又出事儿了。出什么事儿？贾母的娘家被抄了。前文我说过，贾母娘家姓史，受皇封太君，史太君的娘家侄子小侯爷史鼎，也就是史湘云的叔叔，最近调回京城，不知道犯了什么国法，被掐尖入狱，要抄没财产。事发之前，他们得到了消息，有府里的管家带人秘密的送来几大箱子的东西，求贾家保存。因为贾琏出去没在家，干嘛去了？那边又出事了，为了结一宗案子，没办法，凤姐出头接待。听说替史家存几箱子东西，凤姐胆子还挺大，行吧，留下吧。告诉家人呢，不许叫老太太知道，怕她着急。等第二天贾琏回来，知道这箱子事，急得直跺脚，冲着凤姐发火：你胆子也太大了，这种事儿你瞒着老太太行，你得跟两位太太说了，他们同意你再收啊，这么大事儿，你怎么随便做主把东西收下了？你知道这叫什么罪吗？这叫窝赃窝主，我们现在叫转移赃物，有掉头之罪呀。凤姐不慌不忙地说：二爷爷，你胆子太小了吧，你记得那年荣哥媳妇秦可卿死的时候，弄了副好棺材板，都说不能用，怕坏事儿，中什么亲王的圈套，犯忌讳，结果怎么样？用了也没事啊，不是也没把咱们怎么地吗？头年江南甄家被抄，不是很多东西送到咱们这存着也没事吗？哎呀，那是先前，先前就是有人